现奇迹，可是要珍惜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这是我心愿，别再让我心伤感，明知的不懂为什么让自恨 息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千难万难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